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黄新朵，是一名95后女生。研究生在读的她，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专业。这个专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是个比较神秘的冷门专业。但按黄新朵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领域。虽然学的是工科，但黄新朵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每天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热衷于参加和组织公益活动。与其他的志愿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所组织的公益活动既结合了自己的专业，也非常贴近百姓的生活，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本期人物空间，我们就来为您讲述工科女生黄新朵的公益梦。她是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她也是多彩材料多彩生活系列志愿活动的总负责人。每次她都结合自身所学专业与居民生活需要相契合，开展多种新鲜有趣的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也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获取知识。你能想到颜料、牛奶、洗洁精的混搭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吗？还有哪些新奇实验是大家闻所未闻的？通过与社区联动做公益活动，对于黄新朵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收获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95后女孩黄新朵讲述她的公益故事。 小黄现在是在校正在读书的大学生， 研究生，应该是研二、 哎、研究生。 对对对， 研究生和大学生有什么区别吗？研究生就是大学生。 对对，也是大学生一种。 开个玩笑，其实就是读4年本科， 嗯， 然后再参加一系列的考试， 对， 就进入这个研究生的这个 阶段。对对对对、 啊、这阶段研究生毕业，又就是咱们俗称的硕士，然后再往上读博士啊， 是 博士后、 嗯、 这个一个求学的过程。你现在在哪一个大学呢？ 我现在是在北京化工大学。 是学理科的？ 细分的话应该是学工科的。 工科哦。 对， 那你是学具体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这个专业呢是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 对对对， 听起来很神秘。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它就是那个塑料的加工、 哦、 还有塑料的合成。有可能它、嗯、比如说它从一个小的先合成一个大的塑料， 嗯， 然后呢再进行一步大的一个下一步加工，相当于是一个产业化、嗯、工业链一样，都算这个高分子材料的范围。 哎，一说到塑料， 对， 大家能理解啊。 对对对，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些塑料制品。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们研究的这个高分子材料呢， 对， 和制作咱们的这些用品是相关的。 对，我们是偏向于合成，有的老师是专门是产业化、 哦、 每个老师负责的不同，但是都属于这个学科的。 这东西不是无中生 有，生 有 的，对对对对。 你像合成，你得有一些 小的东 西，用什么基础的东西来合成它？这个方法你们来去研究。 研究，对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有时候理解起来比较抽象， 对， 一些化学的东西啊，它不像有一些很具体的，像说炼钢铁啊， 对对对对，那个比较那个， 还有个矿石，然后把矿石提炼出来， 对。 它这个化学的好多，包括什么微粒啊、分子啊，我们都看不见。 对，看不见。 得用某些方法 来观测， 去观测，然后让它逐渐的形成。其实挺深奥的，说起来，如果说去把它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了，恐怕也不太容易。但是它就是一个，就是现在都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学科吧，应该说。 是。 这种新型的材料，如果是应用到生活当中越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享受啊，或者是便利就会越多。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你的专业的一个这个情况吧，大概。 对， 那就是你们学这个专业，我理解啊，说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特别特别忙，怎么会有时间出来去做公益活动呢？ 哦，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呢，就研一的时候，主要是上半年是学课程，学课程的时候是不用进实验室的。 哦， 然后呢，就是在不上课的期间。然后去外边做这个活动， 所以也会经常去参加一些社会上的 活动，对 活动啊， 对对对， 做公益也是很多大学生现在都特别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给他奉献出来， 对对对， 去做公益。 对， 那么你们做的公益，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名称吧，也挺有意思，啊，你像你负责的这个项目哈， 对， 就叫多彩材料，多彩生活。系列志愿者活动， 对对对， 是吧？你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对对。 啊，这个名字是你起的吗？ 是是是是。 哦，这个就和你这个专业就 很相 关联上了， 对对，很关联。 我还真的是挺想了解的啊，就是你怎么把这个公益活动和你学的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合成啊什么的，这怎么结合呢？就因为好像你如果拿一个塑料盆出来，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哈。这个在公益活动当中可以，去具体的帮助别人，你要说那个研究方法，好像大家也不太懂。 对对对， 这 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最主要的是便于理解嘛，所以说很多活动都是相当于是和大家生活有关系的。比如说最开始我们做的第一期的是关于那个家用材料的一个宣传，因为知道现在大家很注重装修啊、环保啊这些油漆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们第一期办的是这些讲座，然后呢是讲比如说我们表面上的挑这个材料的时候挑什么样的比较好，比较环保，然后呢那具体的那个里边的机理呀，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但是大家就是会使用，会去挑选，这个就已经达成我们的这个目的了。 哦，真的是你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选取这个材料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像说这个装修里边，那谁家装修不得做个墙漆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很多的家具啊什么的也得用到油漆啊， 对对对， 等等，这里边其实就有化学的 成分， 也有化学的学问在里边了。 对， 那这样吧，你既然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哈，那你就把这个多彩材料、多彩生活的系列志愿者服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介绍介绍，让他们像我一样也了解了解，好吧？ 好，这个活动呢本来是持续性的，每年的研一都来办这个活动，所以说我在研一期间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第一次办了六场，基本上是一个月一场，然后呢就是都是关于我们这些和化学呀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话双方都有收益。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期呢是前两期办的是讲座，第一期呢是关于那个家用材料，比如说涂料的选择，然后我们装修以后家里有味儿是怎么样除味儿的，然后进行了一个宣传，还有比如说我们桌子上有些脏东西怎么样去清洗，这些也都是和化学相关的，然后呢第二期我们办的是关于食物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 吃的东西 都有那个相生相克的那种东西，比如说什么和什么不能吃，原因是什么，然后吃的之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 然后后几期呢，我们就更偏向于户外的一些活动。所以说第三期的时候，我们办的是关于老年人的一个相当于娱乐活动，和我们的专业其实不太相关，但是也要涉及，是关于老有所乐的一个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我感觉印象挺深刻的，因为以前他在社区他们所有志愿活动办的啊，都是基本上是以讲座为主， 对， 他可能就比较枯燥，大家也就可能听的也没那么感兴趣。而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年轻人他这个娱乐活动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跑男这种的，老年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诶，这有什么好玩的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就是说设计了一些小活动，稍微适合老年人玩的， 让他们动起来， 对，动起来，在户外多动一动。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你画我猜，这个是我们这一圈里边玩的特别多的， 就是老年朋友参与的。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志愿者举着一张 A4 纸，让其中一个老人看，比如说就是相当于这个，比如说是手舞足蹈这个词，然后让他表演出来，让站在这个纸后边的另外一个人去猜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猜的人是看不见这个词语的。 对对对对，看猜的人看不见词语， 表演的人呢，他把一个动作做出来， 对对对，他描述这个词语， 猜猜猜， 对对，是像这种，这种的话，一开始的话就是大家的兴趣都上来了，而且就是说现场确实是很开心很开心。第二个小活动呢，就是轮流踢毽子。因为大家也是需要就是稍微活动一下。刚开始我们还担心就是这些老年人的身体可能说踢不动什么的。 对。 但是发现大家都特别踊跃的参加，就是你踢了以后传给下一个。 对。 就是这种。 这种运动量不是特别大。 特别大。 但是技巧性很强的。 对对对对。然后也练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对。 因为刚开始可能参与的人并不是说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熟，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活动，大家分成组，是一小团队一小团队进行去活动，然后这个气氛就好起来了，就传开了。 这就是走到户外了哈。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老年人就是拍照留念，我们会洗出来给他们做纪念。然后这个呢，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志愿者，他也是特别爱摄影的，然后呢，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背着一个特别全的一些设施都过来了，但是他就是不会用， 就是装备特别好， 装备特别好，特别豪华的一个这个摄像机，但是他不会用，是他那个孙子买给他孝敬他的，心意是好的，但是老人不会用。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志愿者有一个也是业余喜欢摄影的，他拍照平常拍的也特别好，然后呢他就现场教这个一个老爷爷他是怎么去操作这个仪器，然后怎么拍照，简单的一些流程。然后呢，然后所以说就是相当于那些拍照活动本来应该是志愿者承担的， 对， 然后我们就让这个老爷爷他第一次试手去承担了。 哇，他本身会拍照， 对， 你们协助他，他这个装备发挥出了最大的这种 作 用，挺好。 对对对，这样的话后期的话他可能也就会自己去拍照了。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活动的一个细节， 就是等于是第三个月呗。 对对对， 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 对对对对。 那后边那三个月呢？ 后边这三个月呢，因为到第四个月是到暑假了。然后暑假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了一个青少年办了一个相当于是化学小实验的。 青少年是一个什么范畴？多大的孩子？ 小学初中。 啊，小学和初中。 对，小学和初中。 就是这假期里他们反正也在家。 对对对对对，没什么事儿。然后抽出相当于半天的时间，因为当时也是在户外，就直接是拿了一些垫子，然后坐在地下，然后做了一些化学小实验。 哪一类的化学小实验呢？ 有一个呢，就是牛奶彩虹的实验。 牛奶彩虹？ 对对对。 这怎么做？ 其实这个呢，就是做起来真的是很酷炫。它是这样的，先是在一个盘子里边放薄薄的一层牛奶，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颜料挤在上面。 哦，这颜料挤在牛奶上。 对对对，牛奶上。刚开始是一小滴一小滴的，它是没有分散开的。然后呢，再用那个棉签蘸一点洗洁精，蘸点洗洁精，然后你就随便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一戳。然后它那些颜料会立马的铺展开来。 是啊， 对对对，会立马的铺展开来， 哦， 那个现象特别明显， 嗯， 就好像那些颜料就是爆发了一样， 哦， 因为本来是五颜六色的嘛， 对， 所以说就是像在牛奶上面飘了一层彩虹一样这种 啊，哦，就是其实牛奶倒好了以后， 嗯， 那个颜料不是大片的倒， 对对对，挤一点， 一点一点挤在上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用那个洗洁精给它， 相当于引发一下，就像 引发一下 点火一样， 它就会散开， 自动散开， 是吧？这个其实里边是含有一定的化学原理， 对对对对对。 什么跟什么反应了以后，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现象 作用？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呢，我们就是一先让孩子们做，然后让大家有兴趣之后， 嗯， 然后我们是做一个，讲一讲其中的道理。 就是有一些实验，他们可能在学校里边接触过，嗯， 对， 但是可能没有太拿它当一个好玩的事儿。 对， 你们这种活动深入浅出，可以说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的一个特色哈？你比如说，你要不是化工大学啊，你要是出来搞一些活动，也可能想不到这一类的游戏， 是 是 是， 就只要你们的这个专业能够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这个也跟这个具体的活动设计结合起来了。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经常也是在实验室做一些实验嘛， 哎， 其实有些实验还是挺好玩的，因为我同学他有个做的实验，就是做出来那实验特别像那种指甲油的那种颜色， 哦， 五颜六色的， 嗯， 但是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 哦， 嗯， 这个东西它也是弄出来以后你也得有它的一个特性，也得给他们讲吧， 讲 为什么会这样， 对对对， 啊， 会讲 哪些是生活当中能用的，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啊，有些安全方面的问题都得讲讲， 对对对，都会涉及一些， 哎， 对， 这个可是你们跟孩子之间又不是一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是就相当于是以朋友的关系去相处， 哎，大哥哥大姐姐， 对对对，而且当时的那个环境也比较轻松， 嗯， 大家都坐在地上， 嗯， 也没有什么哎老师和学生这种关系啊，然后就直接是大家聊一聊，前面的一个姐姐在前面坐，大家先看一遍， 啊， 然后再自己操作， 哎， 然后再去讲一讲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嗯，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很轻松， 对，很轻松， 啊，孩子们应该也很欢迎吧， 对，因为当时这也算是那个社区相当于第一次搞这种活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哦，嗯， 而且刚开始我们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报名的学生只有四个人，因为当时说虽然是暑假，因为现在孩子压力也比较大，暑假并不是说在家玩，反而是上各种的辅导班， 嗯， 其实比我们还辛苦， 对， 所以说当时也说反正这活动所有都准备好了也不好去再推，所以说就是说能来几个， 嗯， 然后就办几个，结果当天呢确实是来了有40多个小朋友， 哦， 就是特别多， 嗯， 所以说哎挺惊讶的， 嗯， 然后来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分组啊都特别热烈，刚开始这些小朋友好多都不太认识，都不太认识，但是呢就是说经过一些还是前面有些互动的小游戏， 嗯， 然后大家就立马就熟起来了，然后再做实验。 哎，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会理解说做公益哈， 嗯， 我就得去学雷锋做好事， 嗯， 我就得给人干活， 嗯， 啊，或者是给这个不方便的或者有困难的朋友去啊，捐款什么的， 对对对， 这才算公益。其实像你们这种带领着孩子认知世界，给他们的假期生活增添色彩，一样也是公益的范畴。 对， 这是就四个月了。 对，第四个月了。嗯，然后呢，我们到第五个月的基本上就是到9月多份开学了， 嗯。哦。 然后呢，我们就办了一场那个关于雾霾的一个宣传。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雾霾现在大家都挺关注的。 对对对。 但是对其中的了解还其实不是很深刻。 嗯。 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雾霾一来了，大家都戴口罩。但是市场上的口罩有很多种很多类， 嗯， 那大家如何去挑选，或者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平时应该吃什么东西做一些防护，然后等等等等，这些 也是去以讲座的形式 对 来呈现的， 对对对，讲座， 嗯， 然后当中也放一些视频， 哦， 嗯， 哎，这到秋天了， 对对，到秋天了。 那第六个月的活动现在办完了， 办完了，最后一个活动说起来确实有点坎坷， 嗯， 因为我们第六个活动呢，最开始我们想弄的是一种亲子类的活动， 哦， 因为现在就是亲子类的那个综艺啊，网上的这些也，哎，挺多的，所以说我们也想要就是这种家长带着小孩一块去参与的， 嗯， 但是呢由于 现在确实就是家长也挺忙，孩子也挺忙，凑到一块儿不太容易，所以说就直接是办成了和小学合作，要老师带领着小学生去参加的一个活动。 嗯， 对， 活动的地方是到了那个小学的学校里头啊，还是也是在外边？ 在外边，在这个公园里边。 哦、公园里边， 他这个小学附近有一个公园，是元大都。 嗯， 元大都公园。 哦，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是离他们那个樱花园小学特别近。 哦、 是他们的小学生。 嗯， 然后呢是关于垃圾分类的定向越野。 垃圾分类啊， 对， 定向越野， 对， 这俩结合在一块儿。 对， 这怎么玩啊？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是设计了一些路线、嗯，当然这个路线也是稍微比较简单的，因为参与的都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 就是在这公园的范围之内。 对，公园的范围之内有一个路线，对，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嗯， 然后呢是相当于是我们总长呢大概就是1500米左右，然后每隔200米然后有一个点，也就是有一个志愿者、嗯、他们在那儿，在那儿呢就相当于就像闯关游戏一样、 哦、 每一个志愿者他都是有问题的、 嗯、 都是有关卡的、 嗯、 然后这些学生呢就是三个人分成一组、 嗯、 然后他们就是各自闯关、 哦、 然后到志愿者那儿呢他们要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关于我们经常中的垃圾分类，比如说我们图片中比如说这个是属于什么垃圾，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垃圾。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他们这些学生呢沿路呢还会捡拾一些垃圾。 嗯， 如果说捡垃圾相当于是有加分项的。 哦，我真的，你这个捡能加分的这个垃圾是你设置在那儿的呢，还是说 就是自然有的？ 是自然有的， 自然有的。 啊、 哦，对对对， 能发现了捡到了 就随手捡下来，对。 那、嗯、那也不容易捡到。 一般他们捡到的也只是烟头， 对，很少， 对对很少、 啊， 对，因为公园也挺干净的。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实际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让他们了解了垃圾分类的知识。 对 啊，这多少又靠到你们专业这方面来了，垃圾分类啊。 对 啊，也是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对， 怎么把它能够分得比较好，哎，能让这些这个分类呢起到一个初选的这么一个作用。 是是是、 哎、使这些垃圾不至于全都混合在一起，然后产生一些更不好的变化。 对， 这就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6个月的时间 ，对 啊。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一个学期的前前后后吧，就是从你进入到研究生这个学习， 嗯， 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整个这一大半年下来， 嗯， 这一直每个月都会关注这个活动。 对， 那这么多的活动啊，你又是总牵头人啊，可以总负责人， 嗯嗯， 是不是要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来去策划呀、组织啊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工作。 这个倒不会、 哦、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说因为办事一定要有效率嘛，如果说所有的活都有我这个负责人来干的话、 嗯、 这样的话就会耗费很多的精力，而且你可能也顾及不到、 哦、 所以说一般组织一个活动，我刚开始会先去招募志愿者、 嗯、 招募比如说6到7人的志愿者、 嗯、 招募好之后呢先开一个小会，先告诉大家这个是主题是什么、 嗯、 然后其实很多细节都是让志愿者他们自己去设计的。 哦， 这个相当于给他们的发挥空间是更大的。 嗯，就你给我们刚才汤汤汤讲的这一系列的东西， 对， 是好多都是志愿者们自己设计出来的。 对，很多具体的细节都是志愿者自己设计的。 嗯、哎， 我们刚开始只是想一个主题，想抛给志愿者一个主题。 嗯，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他们有谁负责购买。谁负责这个流程，然后谁负责这个，如果说是讲座类的话，一般是有 PPT 或视频， 谁去做 谁去讲、嗯、然后谁负责这个物资的发放等等等等，我们都是负责到人。这样的话大家就很轻松，然后也知道自己确实要干的是什么东西。 嗯，那你这些志愿者是你去招募、嗯、 对， 都是你的同学呢，还是说也有从比如朋友圈里头 嗯， 其他地方来的？ 不会不会，都是我们这个研一的同学。 哦，都是你们的这个同学的范围。 对对，都是同学的范围、 哦、别的同学也都像你一样这么热心于参加公益活动吗？ 凡是参与的，就是每次活动我们比如说去招募志愿者的时候、 嗯、 都不很费劲儿。 哦， 都特别快的，然后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们需要10个人、 嗯、 一会儿就报名了30多个人、嗯、都是这样的情况。 哎，你是因为有什么奖励吗？还是因为你们大家就是